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哎，课本请翻到第24页。讲义请翻到讲义14的第3页。又如一切行上无常性，一切有漏法上苦性，一切法上普特伽罗无我性，不异施舍与彼行等一相异相。我们上次依讲义14的第8项讲解理事一意欲，那么现在就继续讲解。请看讲义14的第3页第4行。此中亦云，无常等性与行等法不可言一，事理别故，不可言异，无别体故。此理事一意欲的意思是说，无常性与诸行，苦性与有漏法，普特伽罗无我性与一切法，不可以说是无意的一相。原因是诸行与有漏法以及一切法都是属于事相，而无常性与苦性以及无我性都是属于理性。事相与理性是有差别的，理性是变一切事相的功相，而事相有个别的自相，所以不可以说是一相。但是诸行等事相与无常等理性也不可以说是一相异相，因为理性是依事相而显现，离开了事相的自体也没有理性，好，所以也不可以说是异相。是故世亲30颂云，依他起自性，分别缘所生，缘成实于彼，常远离前性，故此与依他非异非不异，如无常等性非不见此彼。世亲菩萨在唯识30颂中用3个颂来说明三自性。第一个颂文是由彼彼遍计，遍计种种物，此遍计所执，自性无所有。这一颂是说明遍计所执自性。第二颂的前2句，依他起自性，分别缘所生，是说明依他起自性。颂文的后2句，缘成实于彼，常远离前性，是说明缘成实自性。第3颂文的前3句，故此与依他非异非不异，如无常等性，是说明依他起自性与缘成实自性不一不异。 宋文的最后一句非不见此笔，是说明正德依他起信与元成实信的先后次第。我们就依悟法菩萨的宗义来略为解释这三个颂。由比比辩记，这是说明什么是能辩记是。能辩记的是就是义与义事。义就是指第七摩罗事，义事是指第六意识。辩记是周遍嫉妒的意思，在八世中唯有第六世与第七世有嫉妒分别，所以说能辩记事是第六与第七世。在成为世论里头说了十种理由来证明第六与第七世是能辩记事，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又能辩记事能够做种种不同的辩记，所以在颂文中说比比。辩记种种物是说明所辩记尽。依摄大圣论，所辩记尽的字体是依他起自性，他是能辩记事的所缘缘。因为依他起自性的种类众多，所以所辩记尽也有众多的种类，因此颂文说辩记种种物。此辩记所执自性无所有，是说明辩记所执自性能辩记事与所辩记尽都是依他起自性。可是当能辩记事去辩记所辩记尽时，因为不能够正确的见到所辩记尽是依他起自性，而升起所辩记尽有实我与实法自性的妄执，这个就是辩记所执自性。此辩记所执的实我与实法是由能辩记事的辩记力所生，并不符合所辩记尽是依他起自性的真相。依他起自性的定义是阿赖耶识中种子所生的有自体法，而辩记所执的实我与实法是由辩记力所生的妄执相，并不如同依他起自性有自体性。所以说此辩记所执自性无所有。好，这以上是第一颂的解说。 第二颂的第一句依他起自性，是说明此法的自体性是依他众缘和合而得以升起的，所以才称名为依他起自性。如果从这个定义来看，所有众缘所生的心、心所法以及见分与相分，无论是有漏的杂染法与无漏的清净法，都可以设属于依他起自性。颂文的第二句分别缘所生，这个分别有两种意思。第一种意思是虚妄分别的意思，我们在前面依摄大乘论讲解三自性的时候说，依他起自性是虚妄分别所摄诸事，这个就是指杂染的依他起法，是分别缘所生法。所以一切有漏的心、心所法以及色法、不相应行法，都包括在依他起自性内。所以如果依这一个定义的话，无漏的清净有为法就设属于缘成实自性了。这个是第一个分别的意思。第二个分别的意思就是缘律的意思。缘律境界的缘所生法，照这个定义，也是一切杂染与清净的色心诸法都设属于依他起自性了。第二颂的下半颂，缘成实与彼，常远离前性，诸法实相的真如就是缘成实自性。因为真如具备了圆满成就与诸法实性这三种功德，所以称名为缘成实自性。圆满是说真如是周遍一切法的，成就是说真如是常住的，是远离生灭的，诸法实性是说真如是诸法的真实体性。真如并不如同外道所执着的我等妄计，外道执着的我是没有实体性的，而真如是有真实体性的。与彼的彼啊，是指依他起自性，所以颂文说与彼，就是表示缘成实自性与彼依他起自性是不即与不离的关系。缘成实自性是常住无生灭法，依他起自性是 无常生灭法，所以圆成实自性，不即是依他起自性。而圆成实自性就是依他起自性的真实性，并不是离开了依他起自性，另外还有圆成实自性。所以圆成实自性也不离依他起自性。这个解释了圆成实与彼常远离前性，是说圆成实自性是与彼依他起自性上远离了前面的遍计所执自性所显现的真如实性。远离是说遍计所执自性只是由妄执而有，并没有自体性。常远离前性的常是说遍计所执自性没有自体性的这个道理是恒常不变的。常远离前性的前的意思是说可以空去的是遍计所执自性，但是不能空去依他起自性，因为依他起自性是阿赖耶识中种子所生的因缘法，它的体性是不空的，而遍计所执自性它的体性是空的。常远离前性的性的意思是说空去遍计所执使我与实法的妄执而显现的真如实性就是空性。那从这样子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依他起自性与圆成实自性是有的，而遍计所执自性是没有的。好，以上解说一二诵完毕。第三诵的前三句故此与依他非异非不异如无常等性，就是解深密经此处经文理事依异喻的说明。此是指圆成实自性，也就是圣意地相。依他是指依他起自性，就是诸法形象。故此与依他是要说明圣意地相的圆成实自性与诸法形象的依他起自性的关系。那关系是什么呢？非异非不异。异就是经文中所说的第二类菩萨所执着的圣意地相异诸法形象的见解。非异就是破斥了这种异性见解，因为它是错误的。不异就是经文中 所说的第一类菩萨所执着的圣意地相与诸形象都无有益的见解，非不义，就是破斥了这种一性的见解，因为这种见解是错误的。如无常等性，无常等性就是指一切形上无常性，一切有漏法上苦性，一切法上普特伽罗无我性。圣意地相与诸形象的关系，就如同无常等性与一切行等法的关系是一样的，是非义非不义的。第三颂的最后一句，非不见此彼，的意思是说，非不正见此圆成实自性，而能见彼依他起自性的意思。修行见道的次第是先通达遍计所执自性空，去除了遍计所执自性，根本无分别智，证得了圆成实自性，而后才由后得无分别智，能了达依他起自性，是如同幻视一般，虽然有，但是并不真实。这以上是第三颂的解说。护法誓云，此圆成实与依他起，非义非不义，义因真如非彼实性，非义此性因是无常，彼此俱因净非净净，即本后智用因无别。好，护法誓云，下面这一大段文是引自成为世论第八卷，是护法菩萨解释颂文，故此与依他非义非不义，如无常等性。这一段文我们在前面的第38讲已经讲解过了，那么现在在略微的随顺的这个文略微解说，此圆成实与依他起，非义非不义。圣意地相的圆成实自性与诸法形象的依他起自性，不是一相异相，也不是都无有异，异因真如非彼实性。如果执着二者是一相异相，二者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则应该真如圆成实自性就不是彼依他起自性的真实自体性，因为二者完全无关。可是事实上圆成实自性是依他起自性的真实性，所以二者是不可以说义的。非义此性因是无常，如果执着这两者 都无有益。此圆诚实自信，就应该如同依他起自信一样，是无常法。可是事实上，圆诚实自信是常法，所以知道二者不可说不异。非异，彼此俱因尽非尽尽。如果执着这二者都无有异，彼依他起自信是属于不清净的境界，如此则此圆诚实自信也应该是属于不清净的境界。又此圆诚实自信本来是清净的境界，如果说二者不异，则彼依他起自信也应该是属于清净的境界。如此则圆诚实自信与依他起自信应该都是清净的境界，同时又都是不清净的境界。可是这与事实并不符合，因为同一法不可能同时是清净的境界又同时是不清净的境界。由此可知，二者是不可以说是不异的。非异即本后智，用因无别。根本智的作用是圆诚实自信。如果说圆诚实自信与依他起自信无异，则根本智也应该能圆依他起自信。后得智的作用是圆依他起自信。如果说圆诚实自信与依他起自信无异，则后得智也应该能圆圆诚实自信。如果是这样的话，则根本智与后得智都能圆圆诚实自信与依他起自信，这样这两种智慧的作用就没有差别了。如果是这样，我也就不必安立有根本智与后得智这两种不同的名相。所以知道圆诚实自信与依他起自信不可以说是不异的。云何二性非异非一，如彼无常无我等性。无常等性与行等法异，因彼法非无常等不异，此因非彼共相。由思欲显此圆诚实与彼依他非一非一，法与法性理并因然，圣意世俗相待有故。云何二性非一非一？提问说，为什么圆诚实自性与依他起自性不是一相异相，也不是都无有益的一相呢？如彼无常无我等性，举例来说明，譬如一切形上的无常性 一切法上，古特伽罗无我性。这个等字，依解深密经的话，就是指一切有漏法上的苦境。可是窥基大师在《成唯识论述记》里头说，这个等字就取空性。无常等性与行等法异，因彼法非无常等。无常性与诸行如果相异，则应该彼诸行不是无常法。然而诸行确实是无常法。古特伽罗无我性与诸法如果相异，则应该诸法有古特伽罗我。然而诸法确实无古特伽罗我。苦性与有漏法如果相异，则应该有漏法不是苦性。然而有漏法确实是苦性。由此可知，无常等性与诸行等法不是一相异相。无常等性与行等法不异，此因非彼共相。无常性如果与诸行不异，诸行是各自有不同的自相的，则此无常性就应该是彼诸行的自相，而不是彼共相。然而无常性确实是诸行的共相。同理可知，古特伽罗无我性与诸法，苦性与有漏法也是如此。因此可以推知，无常等性与诸行等法也不是都无有异的一相。由此欲显，此圆成实与彼依他非依非异。由以上的无常等性与行等法的譬喻所显示的非依非异，就可以推知此圆成实自性与彼依他起自性也是非依非异。无常等性就比喻圆成实自性，诸行等法就比喻依他起自性。法与法性理并因然，圣意世俗相待有故。法是依他起自性，法性是圆成实自性。依他起自性的诸法与圆成实自性的法性之间的关系，在道理上必定应该是非一非异的。因为圣义地的圆成实自性与世俗地的依他起自性是相关待而有的，所以二者必定是非一非异。到这里理事一意欲就讲解完毕。请看下面的经文。又如滩上不及镜像，即杂染相，不易施舍，此与彼贪一相， 意象，如于贪上，于嗔痴上，当知一耳。根三举欲从事分成十科，这个是第十科。心识，烦恼性相抑郁，又如贪上不极尽相及杂染相。不极尽相与杂染相是贪嗔痴烦恼的共相。当贪嗔痴烦恼现行的时候，众生的身心就会动乱，这个就是不极尽相。而贪嗔痴烦恼都是属于不清净法，这个就是杂染相。不异施舍，此与彼贪，一相异相。贪烦恼上具有不极尽相与杂染相，所以贪烦恼与不极尽相与杂染相不能够说是异相。可是贪烦恼的自相只在贪烦恼本身显现，并不在嗔与痴烦恼上显现。而不极尽相及杂染相是在贪嗔痴上都显现的，所以说贪烦恼与不极尽相及杂染相也不能够说是一相。如于贪上，于嗔痴上，当知一耳，就如同贪烦恼一样，与不极尽相、杂染相不可说是一相与异相。嗔烦恼与痴烦恼也是一样，与不极尽相及杂染相不可以说是一相与异相。请看讲义十四的第九项。为贪嗔痴性皆有二相，一者自相，为贪嗔等性各别故。在贪嗔痴的字体上都具有自相与共相这两种相，这两种相中的第一种是自相，是贪嗔痴的自体性上各自差别不同的相貌。譬如说贪是以爱染为自相，嗔是以憎恶恚怒为自相，痴是以迷暗为自相。二者共相，为杂染等皆共有故。共相有二，一不极尽相以消动故，二杂染相相应所缘二复杂故。第二种是共相，杂染等就是指杂染相与不极尽相，此二相是贪嗔痴所共同具有的相貌。现在解释这两种共相。一不极尽相以消动故，消就是不安静的相貌，动是祸乱的相貌。贪嗔痴能够使令有情的身心动乱不净之相， 就是不极尽相。二杂染相，相应所缘二复杂故。所缘是指有漏相分的相符，相应是指与见分相应烦恼的粗重符。当贪嗔痴烦恼升起时，就有二符杂糅其中，这个就是杂染相。为彼贪等性相别故，不可言一；相离贪等无别体故，不可言一。贪等性的自相与不极尽相、杂染相的共相是有差别的，所以不可以说是一相。但是不极尽相与杂染相的共相也不是离开贪等的自体性，另外有其自体的存在，所以也不可以说是异相。问：贪嗔等一一皆有不极灭相及杂染相，诸宗共许，法处所设。然此所说一切行与无常等共相，道理应通十二，如何此经为法处设？在我们最初解说这十种譬喻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第九科的理事一意欲与第十科的烦恼性相一意欲都是由法境，也就是法处所设属的。所以现在就提问说，贪嗔等一一皆有不极灭相及杂染相，诸宗共许，法处所设。这个就是说第十科的烦恼性相一一欲，贪嗔等就是贪嗔痴，不极灭相应该就是不极尽相，贪嗔痴上皆有不极尽相与杂染相的共相。这一科各宗派的教义都共同允许是属于法处所设的，好，这个就与我们前面所说是相同的。然此所说一切行与无常等共相，道理应通十二，这个就是说第九科的理事一意欲。十二是指十二处，就是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色处、身处、香处、味处、触处，还有法处。一切行上无常性，一切有漏法上苦性，以及一切法上普特伽罗无我性的共相，依道理上应该是变通十二处的，所以应该要说他们是属于十二处所设。如何此经为法处设？为什么在经文此处解说的时候只是将它设处于法处呢？解云：萨婆多宗说一切行及无常等一一皆通十二处设，然彼法处为别非总，为受想行三种无为及无表色，如是七种于十一处所不设故。解云：好，先依各宗的宗义来解说。萨婆多宗说一切行及无常等一一皆通十二处设， 这个就是依一切有部的中医来解说。依照一切有部的中医，一切形上无常性，一切有漏法上苦性，一切法上普特伽罗无我性，确实都涉属于十二处。因为十二处的有为法皆是无常，十二处的有漏法皆是苦性，十二处的一切法皆是普特伽罗无我性。然彼法处为别非种，然而有部的定义，法处是为别非种。为别是说法处只设下面所说的七种法，总是说法处可以总设十二处法，非种就是说有部的宗义法处不总设十二处法，只设下面的七种法。是哪七种法呢？味、受、想、行三种无为及无表色，如是七种于十一处所不设故。好，这七种法因为不符合其余十一处的定义，所以呢就不为十一处所设，因此就设属于法处了。五蕴中的表色设在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十处。无蕴中的视蕴设属在意处，无蕴中的受想行这三个心所法不为这十一处所设，所以就将受想行设属于法处。三种无为，上面说的十一处都是有为法，不设无为法，所以三种无为也设在法处。这三种无为是：一则灭无为，二非则灭无为，三虚空无为。第一个则灭无为，则灭无为的则是指能够检择事理的智慧力，灭是灭地的涅槃，由智慧的检择力断灭烦恼而显现的实体就是灭地。一则而得灭，所以称为则灭。在灭地中，一切有为诸相即灭，所以说是无为。好，合起来就称为则灭无为。第二，非则灭无为。非则灭是说此灭体的显现并非是由智慧检择力断灭烦恼而显现的，它是因为缺乏法升起的因缘而显现的一种灭体，所以此灭体称为非则灭。在此灭体中有为诸相即灭，所以说名为无为。在论中举例说，譬如凡夫修学圣道，到了进入见道位成为圣人之后，他的凡夫性 就缺乏再升起的因缘，也就不再升起了。此时凡夫性灭，就是属于非则灭无为。第三，虚空无为。虚空无为不是说虚空就是无为，虚空是属于有为法，它是属于空界色，是由色蕴所摄的。虚空不妨碍其他法的，因为此无为法以无碍为性，它相似于虚空，故称名为虚空无为。此虚空无为没有边际，不障碍一切色法，也不被一切色法所障碍，长恒不变。它是属于意识的所缘境界，所以呢，是由法处所摄。好，这以上是解释了三种无为。再讲下面的无表舍。无表舍是四大所生的一种色，所以它不是属于意处所摄。此色体外相不显现，所以呢，也不设在眼等识色处，因此就设在法处了。举个例子说明无表舍，譬如说我们在受戒的时候，我们在受戒的时候情绪非常的高昂，心神非常的集中，这个时候呢，我们做的生业跟语业会是特别的强盛。依着这个生语业为缘，全身的四大便会制造出一种色体。这种色体呢，它有一种防非止恶的功能，使我们受了戒以后呢，不去破戒，所以就称为戒体。那这个戒体它就是一种无表舍。那么这以上是属于有部综义的解说。一，经部中法处有二，一别二通。若别法处大同萨婆多，而差别者彼中无作，非色非心。通法处者，彼中十二皆名法处，第六意识所缘禁锢。依经部的宗义，法处有别法处与通法处二种定义，所以它定义跟有部不一样了。有部是唯别非总。若别法处大同萨婆多，而差别者彼中无作，非色非心。好，经部中安立别法处的定义与有部中是大略相同的，就是受想行三种无为是别法处所摄。二中的差别是在第七种法，有部认为无表色是色法，而经部认为此法没有缘律的作用，所以它不属于心法，而此法它又没有执爱的作用，所以它也不是色法，因此不安立无表舍，而安立无作这个名相，而安立它是属于非色非心法，这个是二宗的不同。通法处者，彼宗十二皆名法处，第六意识所缘禁锢。 前面说过，有部不安立通法处，只有别法处。经部中又安立十二处都名为法处，所以就称为通法处。十二处通通属于法处的意思。因为十二处都是属于一六意识的所缘境，而前面我们说了，意识是安立在意处，所以相对于意识的所缘境，就安立于法处。因此十二处都可以安立于法处，就称为通法处。这以上是经部的综义解说。经一大圣大同经部通别二种皆名法处。大圣唯识中定义法处，大略与经部中的定义相同。法处也有别法处与通法处二种。但是唯识中将有部的无表色或是经部的无作定义为心法，假名还是称为无表色，但是是属于心法。故成为释论第五卷云，色等五事，为了色等名色等事。法事通能了一切法，故名法事，或能了别法，独得法事名。这个就是引用成为释论第五卷文，证明唯识中有通别二种法处的定义。原册书文与成为识论文略微有差别，但是意思是一样的。论文说，前六世可以从所依根来安立名字，安立为眼识乃至意识。前六世也可以随所缘境来安立假名，安立为色识乃至法识。但是安立为色识乃至法识也有差别，色等五事，为了色等名色等事。色事、声事、香事、味事、触事，这五种事只能各自了别各自的所缘境，因此而得名为色事乃至触事之名。法事得名呢，有通别二种。法事通能了一切法，故名法事。这个是说明通法事的得名。第六，法事因为变通了别十二处一切法，所以得到了法事之名，或能了别法，独得法事名。这个是说明别法事的得名。或者是只有第六法事能了别法处，所以他独得法事之名。这个以上是大圣综义的解说。解云，准此大圣法处具有二种，今于此中据实为论，一切行等通十二处。此经写依意识所缘及通法处二种义故，一切行等皆名法处。解云就是解说此经为何只说理事一义欲设于法处，而不说它设于十二处。准此大圣法处具有二种， 依据前面所说的大圣宗义，法处有通法处以及别法处二种。今于此中据实为论，一切行等通十二处。在此理事一意欲，实际上按道理说，一切行上无常性，一切有漏法上苦性，一切法上普特伽罗无我性，都是通于十二处所设的。此经写依意识所缘，即通法处二种义故，一切行等皆名法处。那么在解生密经中，将一切行上无常性，一切有漏法上苦性，一切法上普特伽罗无我性，归属于由法处所设，是依照十二处都是意识的所缘境。而通法处包含了十二处的道理，所以安利说理事意欲是由法处所设的。举喻从事这一科的十种譬喻，到此就讲解完毕了。请看下面的经文。如是善清净慧，善意地相不可施设，与诸形象一相异相，便超过诸法意义性相的长行广释，分成五科，这个是第四科更四。举法同喻，说明法与譬喻是相合的。如是，如同以上所说的十种譬喻，善清净慧，佛要菩萨注意现在要合法了。圣意地相不可施设，与诸形象一相异相，依十种譬喻说明非一非异相，由此可以推知法也如是。圣意地相与诸形象不可以说是一相或者是异相的。善清净慧，我于如是为系即为系，甚深即甚深，难通达即难通达，超过诸法一义性相圣意地相，现正等觉，现等觉已，为他宣说显示开解施设照亮。几一的长行广释分成五科，这是第五科更五，结通外移。结就是要在此为长行广释这一科做一个总结。用什么做总结呢？以通外移来做总结。外人有疑问称为外移，为他解答了疑问，就贯通了他的疑问，这个是通外移。外人的疑问是佛如何了知圣意地相超过诸法一义性相呢？于是佛回答说，善清净慧，佛称呼菩萨的名字，我于如是为系即为系，甚深即甚深，难通达即难通达，超过诸法一义性相圣意地相，现正等觉。我就是佛的自称。为系即为系，甚深即甚深，难通达即难通达，这里共有六句。在我们前面讲解善清净慧菩萨略生善说这一科中，原册书 曾经引用真谛三藏的三种解释来解说维系甚深难可通达，其中他又引用了大般若经的经文来证明第三种解说最为殊胜。这第三种解说呢，就认为圣意地下超过诸法意义性相，这不是闻会的境界，所以是维系，这也不是思会的境界，所以是甚深，这又不是凡夫二圣以及初学菩萨修会的境界，所以说是难可通达。那么现在这六句呢，或许可以这样做解说：维系甚深难通达，是说菩萨自学的自力行。即维系，即甚深，即难通达，是说菩萨为他说法的利他行。佛于超过诸法一意现象的圣意地相已经圆满觉知，所以说是现证等觉，现等觉已为他宣说显示开解施设照料。佛能圆满觉知，自力功德已经圆满成就，于是以大悲心为众生宣说正法来利益众生。佛依语言文字将自证的境界显了表示出来，众生学习了佛的开示，就能够了解佛所证圣意地相，从佛所施设的影像教法，众生如果能够依法奉行，也就能获得圣智，照破无明的黑暗，了证圣意地相。好，请看讲义十四的第十项。为佛所说甚深甚意如何了知？外人提出疑难说，佛是如何了知圣意地上超过诸法一意性相如此甚深的义理呢？故佛说言，我于如是超过诸法一意性相成等正觉为他宣说。佛回答疑难说，我已经对圣意地相超过诸法意义性相如此甚深的义理以无上限量的正智无偏的清正觉悟，然后我再依厚德智为众生施设宣讲所证悟的圣意地相，然此圣意超过实性以前外一生境，非彼所说非彼所思，故言维系即维系。然此圣意就是佛所圆满正觉的圣意地相，超过实性以前外一生境。外一生就是指外凡位的众生，在大乘法修行的位次，实性位的菩萨是属于外凡位。为什么称为外凡位呢？因为此位的菩萨向外求理，未证真理，所以称为外凡。佛所证觉的圣意地相超过了外凡位菩萨所能了知的境界，非彼所说非彼所思，故言维系即维系。圣意地相超过诸法一意性相的境界，不是比外凡位菩萨所能宣说的，称为维系。 也不是他们所能深入思维的境界，所以称为极为系。又过地前内意生位，非言所及，非思所思，故言甚深即甚深。内意生位是内凡位的众生，就包括了十住、十行、十回向三贤位的菩萨。为什么称为内凡呢？因为他们心有理内，圣道未深，所以称为内凡位。非言所及，故言甚深。内凡位的菩萨虽然能够相似的结了真如理，但是未能亲证，所以圣意地上不是他们言语所能宣讲的，就称为甚深。非思所思，故言极甚深。圣意地上也不是他们的思维力能思维明了的，所以称为极甚深。或过等觉以下诸菩萨位，非言所说，非心所及，故言难通达即难通达。等觉菩萨是最高阶位的菩萨，等觉以下诸菩萨位就包含了等觉菩萨及以下到了初地的圣位菩萨。这些菩萨的智慧仍然没有圆满，所以对圣意地相非言所说不能够圆满的宣说，这个是难通达。非心所及，他们也不能就近通达圣意地相，因此说是极难通达。又解过三僧祇所说所思，故说六句，如是等意，如理应思也。这是又一种解说，以三大阿僧祇劫分为三类菩萨，再配合所说与所思，就可以与维系及维系等六句的义理来配合解说了。第一大阿僧祇劫的菩萨是属于凡位的菩萨，于圣意地上不能宣说是维系，不能生思是极维系。第二大阿僧祇劫的菩萨是初地以上乃至未证第八不动地的菩萨，于圣意地上不能宣说是甚深，不能生思是极甚深。第三大阿僧祇劫的菩萨是第八地及以上乃至未成佛果的菩萨，于圣意地相不能宣说是难通达，不能生思是极难通达。以上这些道理呢，应该要如理的思维。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颂曰：悟三便超过诸法意义性相，分成二科。第一科己一长行广释已经解说完毕，这是第二科己二以颂略说，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更一发起颂文。尔时就是佛说颂文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颂曰：佛要将圣意地相超过诸法一一性相义理的重点再提示给闻法的大众，于是我以颂文略说其意。行界圣意相离一意性相，偈二以颂略说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更二举颂略说，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心一探理甚深，赞叹圣意地相的道理甚深。行界圣意相，行是诸行相的意思，界是性 是真实自信的意思。诸形象的真实自信就是生意地相，所以说行界生意相。离一意性相，诸形象与生意地相是远离一性执着与异性执着的。若分别一意，彼非如理心，众生为相福，即为粗重福。好，根二举诵略说，分成三科，这是第二科心二，显执有失，显示一性与异性的执着皆有过失。若分别一意，好，分别就是遍计所知自性。如果遍计诸形象与生意地相而升起一性执着或是异性执着，彼非如理心，彼一性执着与异性执着都是不如正理的遍计行。众生为相福，有以上不如理的一性与异性执着，众生便被所缘境相所系缚，即为粗重缚。既然众生被所缘境相所系缚，当然能够升起所缘相的种子也没有能够断除，所以众生也被此粗重的种子所系缚，众生被二缚所缚就是过失。要勤修止观，而乃得解脱。根二举诵略说，分成三科，这是第三科心三，明修得果，说明如何修学才能够解脱二缚。圆正圣依地相，要勤修止观。好，这是说明精进修学止观是因，而乃得解脱。正得圣依地相，断除二缚得解脱是果。那么修学止观呢，在解深密经的分别与切品中会详细的解说。那么今天就解说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法师请教一下，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够上到解深密经的分别与切品，就蛮期待的。这个因哦，要早点种，也叫如法的种，早点种，种下去。感恩法师。 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如果照原册书这样子解释的话，可能再过五六年，我们都还不能讲到分别与切品了。我们今年如果能够把这个生意地上面讲完，就很不错。那你不知道原册书来解释的话，也有很多生细的地方学习不到，那就是泛泛的学一学。泛泛的学一学吗？也可以，但是每一生我们都这样泛泛的学一学，好像法义总是不怎么深入，也是有问题。所以这个事情也是让我觉得有点困扰。所以如果你要种分别于切品的种子的话，前面已经讲过了，一开始唱歌就有讲，长老有讲过分别于切品，他有笔录嘛，是1995年，法云寺在加州办禅49的时候他讲解的。当然你如果上网站上的话，他应该有笔录。第二个就是那本书，就 是含清净的分别瑜伽品的解释。长老讲解的时候就参考了含清净的解释。啊，第三个就是那个田培法师瑜体释里头，他有一些略微的解释。所以如果你要栽培的话，就可以自己去先看。其实我也很想学，再学，因为我也很久没学。但是人年纪大了，好像脑袋不够用。好像很难深入思维。 法师阿弥陀佛，问一下，讲义十四第三页。上面数下来第十一行，上一行第十行，他说：“云何二性非异非一，如彼无常无我等性。”刚才法师解释这个等，第一个解释是讲的是那个苦性那个理性哦，然后但是有补充。窥基法师认为是空性，这窥基法师认为这个空性，可不可以稍微为我们解释一下？谢谢。 因为窥基法师不是在解释《解生密经》，他是在解释《成为实论》 那个地方讲的懂。 对，所以他认为那个等级在那边是在讲空性。如果他在讲《解生密经》的话，像我现在在讲《解生密经》的话，我就会把等级说是也然后苦性，就刚好就相合了。 所以文是一样的文， 文是一样的文，在不同的地方可以做不同的解释。 成为是，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结束了。我以为你还有很多问题。 不好意思，今天那个比较累。有很多要重听。 所以我们前面曾经照色大圣论讲了三自性嘛，今天照成为思论又略说了三自性嘛。那你如果能够再配合一切法相品，解生密经一切法相品的三自性的话，学习的话，你应该对三自性就会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好，那解生密经一切法相品的话，长老有解释，也有笔录，所以你如果想要深入的话，也可以去参考。我们要学的太多了，要学的太多了。但是什么事都不是一蹴而即嘛，对，都是慢慢慢慢的熏习，所以慢慢来不用急。慢慢来是说慢慢的一直熏习，不是说就懈怠了。我学三自性也花了二十几年了，从96年师父办佛学院开始的时候，讲解色大圣论的时候，那时候学习开始，一直学到现在，